《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章《先前警卫》第十一集。 哈利把魔杖稍微放低了一点，但仍然用手攥得紧紧的，脚下也没有动弹。他完全有理由心存怀疑。就在最近，他曾跟那个他以为是疯眼汉穆迪的人一起待了九个月，结果发现那根本不是穆迪，而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而且那家伙在暴露身份前还想杀死他。哈利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时第二个微微沙哑的声音从楼下飘了上来。 没问题的，哈利，我们是来带你走的。 哈利的心欢跳起来，这个声音也是他熟悉的，尽管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听到了。 卢平教授， 他不敢相信地问。 是你吗？ 我们干嘛都摸黑站着？ 第三个声音说话了，这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 荧光闪烁， 一根魔杖头上突然发出亮光，照亮了门厅。哈利眨了眨眼睛，下面的人都挤在楼梯口，抬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几个人还使劲伸长了脖子，好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莱姆斯·卢平站得离他最近。卢平尽管还不算老，但显得十分疲惫，神色憔悴。他的白头发比哈利上次跟他分手时更多，身上的长袍也比以前多了几块补丁，更加破旧了。不过，他望着哈利时，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哈利呢？尽管心里吃惊得不行，也勉强对他笑着。 哼，他的模样真跟我原先想的一样。 那个高高举着发光魔杖的女巫说，她似乎是那几个人里最年轻的，有着一张苍白的心形的脸，一对闪闪发光的黑眼睛，那一头尖钉般的短发是一种鲜艳夺目的紫罗兰色。 你好啊，哈利。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莱姆斯。 站在最后面的一个黑皮肤秃脑袋的巫师说，他声音低沉缓慢，一边耳朵上戴着一只金环。 他看上去简直和詹姆一模一样， 除了那双眼睛。 后面一个满头银发说话呼哧呼哧的巫师说， 是莉莉的眼睛。 疯眼汉穆迪留着一头长长的灰白头发，鼻子上缺了一大块肉，此刻正眯起两只不对称的眼睛怀疑地盯着哈利。他的一只眼睛又小又黑，晶亮如珠，另一只眼睛则又大又圆，是亮蓝色的。这只魔眼能够看穿墙壁、房门和穆迪自己的后脑勺。 你能保证这就是他吗，卢平？ 他粗声大气地吼道。 如果我们带回去一个冒充他的食死徒，可就闹出大麻烦了。我们最好问他一点只有波特本人才会知道的事情，除非有人带着土真剂。 哈利，你的守护神是什么样子的？ 卢平问道。 一头母鹿。 哈利紧张地说。 没错，就是他，疯眼汉。 卢平说。哈利意识到这么多人直瞪瞪地盯着自己，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把魔杖插进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 别把魔杖插在那儿，孩子！ 疯眼汉叫道。 如果他着起火来怎么办？知道吗？比你厉害的巫师都把自己的屁股给烧掉过。 你知道谁把屁股给烧掉了？ 紫罗兰色头发的女人很感兴趣地问疯眼汉。 不用你管，只是别把魔杖放在裤兜里就对了。 疯眼汉气冲冲地说。 这是基本的魔杖安全守则，现在谁也不理会了。 他脚步重重地朝厨房走去。 我看见你了。 那女人冲天花板翻眼珠时，她恼怒地加了一句。卢平伸出手来跟哈利握手。 你怎么样？ 他问，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哈利。 还好。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四个星期毫无音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显示要将他从女真路转移出去。可是突然之间，一大群巫师一本正经地站在这个家里， 好像这是早就安排好的事情。他望望围在卢平身边的那些人，他们仍然眼巴巴地盯着他。他想起自己已经四天没有梳头，不由得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们来得真巧，德斯里家出去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 真巧， 紫罗兰色头发的女人说。 是我把他们引出去的，免得碍事。通过麻瓜邮局给他们寄了一封信，说他们在全英格兰最佳近郊草坪大奖赛中入围了。他们现在正急着去领奖，或者自以为是去领奖呢。 哈利眼前闪过当福农一副得知根本就没有什么全英格兰最佳近郊草坪大奖赛时脸上的那副表情。 我们要离开这里是不是？ 他问。 很快就走？ 差不多立即动身， 卢平说。 我们在等平安无事的信号。 我们去哪儿呢？陆居吗？ 哈利满怀希望地问。 不去陆居，那里不行。 卢平说着示意哈利朝厨房走。那群巫师都跟在后面，仍然好奇地打量着哈利。 太冒险了，我们在一个别人发现不了的地方建了指挥部，花了一些时间。 风眼汉穆迪已经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弧形酒瓶里的酒，那只魔眼滴溜溜乱转，把德斯里家那许多节省劳力的用具尽收眼底。 哈利，这是阿拉斯托·穆迪。 卢平指着穆迪继续说道。 是啊，我知道。 哈利尴尬地说。一个自己以为认识了一年的人，又被别人介绍来重新认识，这感觉真是很奇怪。 这位是尼法朵拉。 莱姆斯，别叫我尼法朵拉。 那个年轻女巫打了个冷战说道。 我是唐克斯。 尼法朵拉·唐克斯更喜欢别人只称呼他的姓。 卢平把话说完。 如果你的傻瓜妈妈管你叫尼法朵拉，你也会这样的。 唐克斯嘟哝道。 这位是金斯莱·沙克尔。 他指的是那位高个子的黑皮肤巫师。那人欠了欠身。 埃菲亚斯多吉。 那个说话呼哧呼哧的巫师点了点头。 德达洛·迪哥。 我们以前见过。 爱激动的迪哥尖声尖气地说，他那顶紫色高顶大礼帽掉了下来。 艾米琳·万斯。 一位披着深绿色披肩端庄典雅的女巫微微点了点头。 斯多吉·波德摩。 一个长着一头厚厚的稻草色头发的方下巴巫师眨了眨眼睛。 还有海斯加·琼斯。 一位头发乌黑面颊粉嘟嘟的女巫从烤面包炉旁朝他们挥了挥手。介绍到每个人时，哈利都笨拙地朝对方点头打招呼。他真希望他们能把目光投向别处，别老盯着他看。他感到自己好像突然被请到了舞台上，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